留下一份惊喜，怕是梦所以小心翼翼，眼前渐渐清晰，才知道泪也可以很暖心。可不可以就这样下去，没有分离，即使用生命来换取。最初点相遇，时间走远却不经意留下一封信息，怕是梦所以小心翼翼，眼前渐渐清晰，才知道泪也可以很暖心。可不可以就这样下去，没有分离，即使用生命来换取。

钟准备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舞会装，他的名叫辛迪瑞拉。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他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 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过节，很累，让我